是现在来去之间选择最佳状态，我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避免谈爱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民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允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留我，这土地我已风来，将八方离去。

想忘记却又做不到，爱越来越薄，说再见太早，心难了。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人笑，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因为你只对我好，因为你只对我一笑，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 谁？难以入睡，你要的在这里。